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月影流声，我是于月。今天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头号玩家》当中的插曲。《头号玩家》由斯皮尔伯格执导，讲述在2045年现实世界衰退破败，而人们呢沉迷于虚拟现实游戏绿洲的虚幻世界里面寻求刺激。绿洲的创始人临终前宣布将亿万家产全部留给寻获游戏当中隐藏彩蛋的游戏的玩家，所以史上最大规模的寻宝冒险就此展开。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呢，出现在男主角刚进入游戏第一关时候的插曲。这首歌曲是琼杰克的代表作，曾经呢也被刘德华翻唱成《我恨我痴心》。 《头号玩家》上映之后，不仅横扫北美票房，在我国的电影市场也是领跑了近十天的时间。这部电影被誉为斯皮尔伯格献给流行文化的情书，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啊，上一部票房这么显著的游戏电影，那还是2016年上映的电影《魔兽》。《魔兽》呢，根据1994年暴雪娱乐制作的游戏《魔兽争霸：人类与兽人》而改编，以人类联盟和兽人部落之间发生的冲突为背景，讲述了黑暗之门打开之后，两个世界的种族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家园奋起而战的故事。玩过魔兽的人都知道啊，这个魔兽游戏本身啊也有着丰富的原声音乐，但是电影选用了全新的配乐，换了一种更加恢宏的曲风。接下来跟你分享的就是电影当中大法师麦迪文的人物曲。这几年越来越多和游戏有关的电影上映了，这其中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可以发现由游戏内容改编的电影呢口碑大多一般，而以游戏为主题的电影反而是受到了很多好评。比如说去年年底《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上映了，这部电影呢讲述了四名高中生意外穿越到勇敢者游戏当中，变身为游戏里面的角色，面对丛林猛兽的袭击和邪恶势力的追捕，这四个人战胜了重重危机，重返现实，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部电影的原声以纯音乐为主，哎，但是在跳舞的这个部分呢，使用了一首轻快的经典老歌。 Oh, baby, I love your way, every day, yeah, yeah.See you. 2014年电影《极品飞车》上映，这部电影呢，根据同名的热门单机游戏改编，讲述了主角托比·马歇尔在一次地下赛车的时候遭陷害入狱，好友呢也在事故当中丧生。那出狱之后，托比决定报仇雪恨，逐步踏上了一场复仇之旅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款游戏截止到2014年已经出品了18代共23个作品，并且呢被翻译成22种语言，销往60多个国家。2014年影片上映之际，正好是游戏诞生20周年。下面的这首配乐《沿着瞭望塔》在电影当中只出现了一小段，但是呢却对于剧情的烘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There must be some kind of way out of here, said the Joker to the thief. There's too much confusionI can't get no relief. Businessmen, they drink my wine. Plowmen dig my earth. None will ever own the line. Nobody offered his word. Is not our fate. So let us stop talking falsely now. The hour's getting late. All along the watchtowerPrinces kept the view while all the wind came and went, ever servants too. 早期游戏主题的电影当中，知名度比较高的应该就是2001年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电影《古墓丽影》了。影片呢由同名的游戏改编，讲述了劳拉的父亲曾经跟他提到一个叫做光明会的神秘组织。那这个组织呢一直在寻找一具古钟，这具古钟是打开时间和空间的钥匙。于是劳拉为了找到这个古钟，就开启了他的神奇之旅。电影《古墓丽影》在柬埔寨吴哥窟的塔布荣寺取景拍摄，因此呢，影片的部分原声也充满了神秘和历史的色彩。Oh, well. 说起跟游戏有关的电影，那不得不提一个游戏大国，那就是日本。日本有着很多根据游戏改编的影片，这和日本深厚的游戏文化有关。日本著名动作电影导演三池崇史拍摄过电影《如龙》，这部影片呢改编自同名的游戏，讲述了山口组大哥桐生一马牢狱生活后的人生故事。在这部2007年上映的电影当中呢，就已经有大量的特效镜头了。虽然影片中的神室厅只不过是今天歌舞伎厅的一个仿真街道，但是却呈现给观众华美刺激的视觉影像的效果。影片《如龙》的音乐当然也是极富特色，他特地邀请来了当红乐队团长横山健打造影片的插曲和片尾曲。 溢れたら心に痛くて眠れない夜、誰もが重ねているもんさ、baby。 答えはどこにもない、

笑很倾城上映之后呢，许多的游戏玩家居然是嗤之以鼻。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啊，这部影片渲染了爱情的故事，对游戏本身并没有过多的刻画和再现，说你这不是吊我们胃口呢吗？这也许是许多游戏改编的电影共同要面对的问题。电影《生化危机》系列已经出到了第五部，除了第一部之外呢，每一部甚至还未上映的第六部都有游戏玩家已经开始撰文批评了啊，认为呢电影对游戏的改编你就是胡编乱造啊，你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游戏里面玩到的。所以啊，根据游戏改编的电影真的是还挺难的哈。我们来看一看这部影片当中的配乐，这系列电影当中的插曲很多都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说下面的这首就是《生化危机4：战神再生》当中的配乐《东京》。杀手代号47，这是一部2005年上映的电影。这部影片呢，也是由同名游戏改编的，讲述了雇佣杀手代号47，因为一场政治阴谋而成了替罪羊。他逃去东欧，但是依然甩不掉国际刑警和俄罗斯军方这两方面的共同追捕，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一部备受诟病的改编的电影。原本游戏当中的剧情啊，被删改得很严重，增加了很多的爱情戏。不过电影最后的结束曲倒是挺好听，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今天一口气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跟游戏改编的电影啊，那有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第一部跟游戏改编的电影是什么呢？这游戏想必也很老并且很经典，那就是1993年上映的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哎，没错，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超级马里奥。从这部电影开始呢，游戏改编电影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类型片，但是这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电影却被称作是史上最烂的游戏电影。哎，没办法，这毕竟是第一部嘛，对不对？这部影片呢，这游戏玩家都说你这个还原的实在是太不到位了，这个剧情改编的跟游戏的剧情已经差异的太大了，玩家和观影者根本都不买账，所以呢最后落了一个失败的结局。也正是因为这一次失败，所以呢游戏改编电影从出现以来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挺坎坷的。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现在再来看的话，这个超级马里奥兄弟难道就一点可取性都没有吗？绝对不是，比如说里面的插曲就不错，我们一起来欣赏接下来的这首《爱是良药》。 不得不说呀，从超级马里奥兄弟开始，游戏改编的电影真的是一路坎坷。可是为什么这么难拍，还是有那么多的电影人想要把游戏变成电影呢？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啊，改编的这个游戏啊，一般都是经典的游戏。那经典的游戏呢，就有很多的核心的玩家，这些人本身就为票房提供了一定的保证。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不对？这是一把双刃剑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啊，动作电影《波斯王子》这部影片的同时，也是由游戏改编而成的。这部影片呢，讲述了波斯帝国时代，随军出征的波斯王子达斯坦在战利品当中发现了一把魔法匕首。这个时候，国王的弟弟尼扎姆就想把他据为己有，杀死了国王，并且嫁祸给了达斯坦。达斯坦呢，被迫亡命天涯，但是他最终与塔米娜公主联手，克服了重重的艰难险阻，将石之刃护送回了护宝神庙，这样的一个冒险的故事。影片的结尾曲《我留下》充满了异域风情，可惜，不管是这部影片做得再好，还是打动不了游戏玩家的心呐。 How dare you wield such fluency without requisite shame? Your very existence becomes my sacred mission's bane. You bow to kiss my hand and I ignore ignited flame. 时间也不早了，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呢，来自电影《刺客信条》，这当然也是一部堪称全民级的游戏改编而成的电影了。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主角卡勒姆林奇获得了先祖超凡的知识和能力，来对抗传说当中圣殿骑士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部影片的阵容也是相当的强大，请到了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玛丽昂，以及威尼斯的最佳男主角斯宾德，制作也是很精良，当然了，原声带也是超级的经典。伴随着最后的这首《这是我的世界》，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愉悦。 热泪越沸腾，我越感觉越